想你都坦白对待，记得曾经那群初出茅庐不惧挑战的男孩，镜头突然切到现在，历经时光的洗礼灌溉，你就回到原来那个一不小心就炸掉了，无奈无奈从一大票人排队扭曲有时的心态，不停的被玩坏的游戏，拿什么硬钢剑来贩卖，自命不凡我根本不需要去帅，请披上你的战袍，保持礼貌挺起腰板跟我来。 一步一步越靠越近， 准时出发，记得他站台追了好远， 那是他的牵挂，没说话也没离开视线。 我不善于表达，你给了我心底的陪伴， 所以路上寂寞时也没觉得孤单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，

的听见，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，粉墨遮住你胜过世间万千，红旗树上牡丹亭前，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年到同穴，分 北京时间12点整。